三人行，今天请来的老师啊，我从大学就读你的书，张承志老师，欢迎你。张承志老师，而且张承志老师还找来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咱们这个中央美院的雕塑家啊，教授任世民。哎，但是说是他有个外号呢， 你要兔子，兔子叔叔，你说他外号吗？ 他外号叫什么？ 张匪。 张匪啊，老师啊，你身上有匪气啊。 我们当年就号称有八大土匪，我不知道怎么也把我排进去。 是不是跟知青生活有关？那时候在草原上浪荡的好多知青，我看就有点匪气。哎，所以说啊，这个张承志老师，我觉得我得跟这个广大观众介绍一下，就是咱现在就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呢，我觉得你算一个人物。说你是作家，其实我知道你还有好多身份，但是呢，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还记得，就是黑骏马、北方的河啊，还有这个心灵史，我也看过啊。但是呢，从你的这个书里一直到今天，你能透露你的年龄吗？ 今年正好60岁。 1948年。 对，1948年刚刚过完生日啊， 60大寿啊，刚刚过完生日。 老三届的都是 老三届。 对，所以呢，一直到今天我看你写的东西，你知道我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啊？我们还是老乡呢，都算山东人是吧。我觉得您是一个在这个年代里啊，这个特别情深意重的人，或者是会把跟人的这个情分呢延续几十年的那么一个人。比如说当年到这个内蒙嘛，插队这个知青，很多知青回了城啊，跟那片土地草原没有什么联系了。但我注意到你跟一个家庭啊，当年住的那个牧民家庭，30多年保持着就像家人一样的这种关系。哎，就是是不是现在那个草原上跟你就是魂牵梦萦的这种感觉呢？ 是这样，但是呢，那个应该有点纠正，就是说内蒙古牧区插队的当年插队的这个60年代知识青年，这个虽然30多年这个密度和内蒙古草原的密度保持了，也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对内蒙古草原的这个感情的这个这种不忘，不能相忘的这种感情，我想跟我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咱要谈着从哪谈起啊？这个草原太辽阔了。我想呢，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我在你的书里见到俄籍。他甚至企图把这个俄籍这个词引入汉语。 汉语说了这样的话， 对， 就是很当时很狂的想说这句话。 这俄籍，我的感觉就是妈的，就是妈妈，你就管他叫妈是吧？ 母亲或者是这个对长辈女性的尊称吧。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几张照片。哎呀，我觉得这照片呢，让人真是意味深长。这是当年的这个张承志。哎呀，这是有点匪气。然后你看，这就是俄籍。 对对对， 这就是俄籍。然后再看下一张， 就是1985年或者是84年，把他请到北京来，母子两个到北京来玩了一段时间。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它是一种你这个洒下青春的这么一个地方，还是说这在这个草原上的这个牧民呢、俄籍啊，他们当中的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种价值，特别让你认同念念不忘，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问得好，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其他比如说大自然，从北京这么一个大城市中，在60年代后期的那样一个城市中，忽然间到达了这么一个，那时候草原跟今天草原是不一样的，那真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草原。 你给我描述， 也非常非常的严酷。 我没看过，你给我描述怎么美，能美到什么程度？ 它这个美怎么描述？语言没法描述，就是描述。如果说描述的话，就是它能够像长在细胞一样长在自己的脑子里。比如说这个，我有一个小说叫《绿叶》，就是绿色的夜晚这样一个两字的那个，这个就写我离开草原，在1972年上大学离开草原之后，隔了10年之后再回草原去，这个白天出去玩去串门去，到各人家牧民家串门，回来的时候已经夜里了。照理说10年没走的夜路，在草原上茫茫草原是很容易迷路的，在插队的当时有的时候经常迷路，但是呢，这个就凭这个山的这个影，在那个星光下或者有一点点月亮那个这个夜里头的这个山的影，就能准确的能够找到从哪个山绕过去，在哪个口过去，就完全能不错的几十里路夜里骑着马一个人还唱着歌走回来。 那种夜晚的感觉，我那确实语言没法表现。 哎呦，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啊，我觉得我们拍那个纪录片，就黑龙江北大荒那个知青，他也是谈到，他说那里啊有些奇景啊，你从来没有见过。他说比如说，我现在还深深记在脑子里，再也没有见过。说这个月亮啊那么大，像童话，像电影里的。他说你能想象到像水晶一样那么大的一个月亮就悬在天边，啊，像这种就是奇景。但是你为什么又说严酷呢？ 那零下40度的严寒，说夏天的时候，比如说赶到这个暴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那么害怕过。那个雷就好像离自己脑袋也就是100米高的地方就炸开了那个雷。嗯。自己第二天骑着马看的时候，昨天打雷的地方那块大石头确实被炸裂了，被雷击裂了。嗯。这个人吓得从好像爬下来钻在马肚子底下，就生怕被雷声吧，因为谁高就打谁嘛哈。嗯。就这样的夏季。冬季那个严寒，那零下40度，现在已经比较少了。嗯，那确实不是一般的。夜里睡觉的时候，钻的那个几层、两层以上的这个臭羊皮裹成的这个，先是袍子，然后是被子、皮被裹成这个所谓的被窝里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已经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钻在最里边了。然后早晨把脑袋钻出来的时候，那个皮被的被头，所谓的被头上有这么厚、2厘米厚的一层黄色的冰。就是自己的哈气，自己夜里的哈气在屋包里边结成了冰，嗯，然后把这层冰就整个撕下来，那种冷，那确实不能，那不是今天能想象的。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人和人的那个心是暖的，这种时候这种体验，所以他所找到了一个母亲，这种感觉，嗯，我觉得是。 对呀，啊，就是这个额吉，你为什么把它当成你的母亲呢？ 当然我们当年的知青并不是一些傻瓜，而是一些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只娇气的强调自己利益和自己原则的人。 对， 我们当时有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 确实， 这个，那经过当时在68年的年底的时候，北京的这些学生都有相当的，有虽然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怎么说呢，这个和人民群众结合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吧。 哦，嗯，这是多年的那个时候的教育。 那你觉得这个结合成功吗？ 这个结合呢， 结合得很好吗？ 有很多人会完全反对我的意见，比如说在80年代中国流行伤痕文学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这种写作跟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嗯，那个我觉得那种压力，就是那种无形的压力，我觉得感觉很大。哎，怎么人家都那样写，我这样写是不是不对呢？嗯，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法背叛我自己的这么长时间的一种感受。更不能背叛一个异民族，一个蒙古民族对我的抚育哈，所以我坚持这样写，而且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文化的因素，我觉得它在支撑着我。嗯，刚才说的这个魅力，它除了这个大自然的种种之外，还有一种异民族的一种游牧民族的这种，嗯，这个游牧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浪漫生活。如果一个年轻人对这样一种骑马的、穿着袍子的，这个整天奔驰唱歌的这样一种住在就是怎么说呢，漂浮不定的毡包里住水草而居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感到吸引的话，那这个年轻人本身他先天就有一些问题。那就是他的气质问题。啊， 对， 气质。咱们先接一下广告，这可以探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反正我是看你拍的这个照片呢，都挺美的。咱们再看看，你是在那儿做过这个小学老师是吧？咱们看看这个，哎，这个照片。 嗯，这张是我自己给他取名叫全家福。嗯，这张照片1969年，我刚刚在内蒙古草原插队一年。 69年的老照片了。 嗯，对。 咱们再看下一张。 然后这张呢，是我在1970年是当了一年，当时按照毛主席一个生产大队、人民公社都是要搞教育的那么一句所谓的指示，在这个形势下，我当过一年小学老师。但是虽然这些小孩，那后来他们受文化主要是别的老师教的，但他们最开始的几个字母是我教的。 蒙语， 蒙语。 哎，你的蒙语怎么样？ 我的蒙语水平一点也不高，我要反复强调这一点。但是我很想学习，因为这个语言是一个通向一个民族的一个第一道门，这道门如果你不在有某种程度上突破的，不见得要精通才叫突破啊。你学习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如果不推开这扇门的话，很难接近一个民族。 你比如咱们刚才就讲的这个额吉，额吉这个词，你能给我解读一下吗？ 这个词如果学术化的解读的话，是很麻烦的事儿。 他这个一个人在一个蒙古游牧社会中的这个称谓，是根据这个家族中的晚辈在小孩的时候对他的习惯称谓叫的。 嗯， 比如说我们家的额吉，我喊他额吉，我是受了社会人的影响，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通称。它可以翻译成母亲，也可以翻译成一个这个就是长辈的女性这么一个意思，也可以叫奶奶，叫什么都行。它是一种同辈大概用一种的。你比如说另外一个家庭同样的一个身份同样一个年龄的女的，可能叫成阿妈，也可能叫成什么阿娇，什么有各式各样的叫法。 嗯， 我们这个额吉在社会上被人喊成俺爸，并不叫成额吉，但是呢我叫他额吉就这么叫了。这个家里小孩呢因为都叫他额吉，我也叫额吉了。比如我在蒙古草原有个社会称呼，也是由我们这个家族中的小孩叫惯的，他们叫我阿哈，虽然这个叫法比较平太平， 什么意思呢？ 哥哥， 哥哥，哥哥叫阿哈， 虽然带平太平常了，他主要的意思也不见得完全是阿哈，他就是比自己高一辈的年轻男子的一种称呼。嗯，这里边有很多叫法，阿布列、阿布盖、阿哈吉加，有各式各样的叫法，全有晚辈最开始叫惯定了以后，社会人都这样叫，变成这个人的社会称谓，这么一个。 所以这也真是一种文明啊，就他的一种文化。 对对对。 但是近些年来啊，我看很多人也在这个说这个事儿。你像很多朋友开着吉普车跑到内蒙草原，吃顿手抓羊肉，喝酒回来感慨不已，就是说，哎呀，就是像你说的嘛，好像某种遥远的一种思慕。但是呢，又看到很多人的这种哀叹，就是你说的这种文化，包括这距离六九年的时候相比，现在看起来，你刚才也讲草原跟那个时候都不一样了。就是，或者说你去那儿，你的感觉？ 我去，我也有这个感觉。我的感觉的话呢，一个是就现在的一个，荒漠化，荒漠化现在很 草原沙化。 他对鄂尔多斯搞这个城市雕塑，那个德国全国奖，他这个雕塑就鄂尔多斯成吉思汗的这个陵墓所在的地方，在那个把这一片内蒙古中部的草原也都跑遍了。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也感觉的，但是它里边还保留着一种这个人和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到牧民家里面去听歌，唱歌，领着我们去的一个人，他已经在城里面，是吧？但是他的老家，他在城里面已经当了公务员了，对吧？但是他回他的老家，和他的那些以前跟他一块骑过马、上过小学的，现在没有马了，现在全骑摩托车了。那时候他们要上学都要骑马。在一起一个碰到了一个，就给叫来了一个，可能是他那年轻时候的情人。哎呀，那指甲里边黑黑的，我当时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操劳的一个牧民，现在已经到了中年妇女了，可是他们在酒桌上唱歌，哎呀，感动坏了，给我感动坏了。就这种感觉，你不要看他的服装是什么样的，他是，但是一唱起歌来，他就回想到他当时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到晚上帐篷或者是月亮或者月亮底下敖包底下敖包那相会的时候，他们把当时那种感觉给我唱，没有伴奏，每个人都能唱歌。 哎呦 他特别漂亮，我觉得那种生活的感受可能就是你们的那当时的那种。 我觉得你在这个好像黑骏马里还专门谈到过，就蒙古长调，就蒙古这个民谣， 对， 它是一种什么心情，一个人信马游江在这个草原上可能走几天，哎呀，他的种种这种感受啊，使他有这种真是就叫说之不足，就歌以咏之，哼哼出来那样，在辽阔草原下哈出来的那些蒙古长调，好多人特听着都流泪啊。 对，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就是黑骏马，就是刚嘎哈的蒙古话叫这首歌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被那个雷击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他这个歌有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当然除了调之外，这一首歌本身跟一般的这样的同类型的歌曲不一样，它还有比较特殊的一个歌词。 嗯， 我当时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震动，我没想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已经就是从中学生一下变成牧民以后，慢慢自己确实在心理上潜意识中都觉得自己是牧民了，而忘了还有文学艺术，那时候读物也很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什么很多那个文学和艺术的这些这个怎么说这种概念在脑子里来支配我，但是我觉得实际上那种艺术的轰击我当时确实觉得不能想象。而那是四人帮时期，这首歌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革命歌曲。我们学这首歌很麻烦， 然后跟牧民说，你他当他的咖啡不当让人家教我唱这个歌的话，牧民不教，牧民觉得教一个知识青年唱这个刚刚哈的话，政治上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对， 然后对，但是呢，他情不自禁，我都是趁他情不自禁的时候说出两句，我赶快把这两句记下来，不管死去活来，用俄文字母，用蒙文字母，用汉字字，汉字单单字，反正就乱一出去以后的，再刮着风，然后拿着小本，赶快把那个谱桌的几句不准的旋律写下来，然后换一家人再挑起这个话题，争取让逗他再说出两句。 哦，这么学， 这样干了很长时间，换了好多个牧民，我发现没有例外，每一次人当给你讲全讲的时候，他到最后就啊，行了行了，不唱这个了，那、哎、老唱这个旧歌有什么意思？ 哎，那你这个我还没听过呢，是什么个调调？你能哼两句吗？ 简单的现在刚刚就往上唱点， 好像回了蒙古包了。 但这个歌调子在这个这种类型所谓的长调这个歌中也是比较好听的了。 这个悲观的一种感觉，就是有人说这个当年哈叱咤风云的这个蒙古民族，现在呢都成了什么，就是好像而且他们变得越来越这个汉化了，而且呢到草原上去看那个风光如画草原，一个一个黑窟窿，我在你的书里还看到，就挖那个矿沙呀，还是挖矿的人，就草也破坏了，而且人也定居了，就本来但是呢他们这个游牧逐草而居啊的时候，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呢，活得也很难受，从我们的眼光看来太严酷了，那么定居呢似乎是活得舒服了呀，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觉得这里边失去了一种什么东西呢？ 是啊，这个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大和越来越严峻了。在这个8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日本搞研究，曾经写过一本蒙古大草原游牧志，这么一个办学问的这么一个书，这个书中呢我写了一个，我说我们插队的时候是得天独厚的，可能从13世纪成吉思汗那个时代一直到延续了这么漫长的一个怎么说呢，亘古不变的这样一种游牧生活的历史，到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最后一页，当时就那完全凭一个感觉这么写的，现在觉得真是不幸而言中，这个事情真是这样，我们插队的时候赶上了他那个过去的古典式的游牧生活方式的游牧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段，要不然还真看不见了。因为从80年代开始，你去内蒙古，它是半定居，甚至是定居生活，现在已经是彻底定居，只是夏天稍微出来小游击一下，把蒙古包拿出来晾晾，同时到风比较通风的地方，山头上住一住，稍微转转，他已经离不开他自己划分了这块承包牧场。 对， 过去呢这个财产的概念主要是牲畜，现在土地的概念越来越分量越来越重，这个由于他这个游牧的这种方式放弃，这个从吃自己这个房子周围，就是所谓的格林嘎达，它蒙古化的这个地理概念，就在这个包周围的这块地方，从吃这个地方呢吃越来过度的吃被羊群，从这地方开始，这人包括人的这个常年的一年接一年的住沙化开始，再加上更大的气候变暖这个原因，草原的沙化问题，包括在那个草原的纵深，像我们这个东吴主母亲的边界这一带的话，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完全没有想到。 那这个对这个牧民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很多牧民年轻人都是城市化到城里面去打工， 你要真正到了那儿去的话呢，就我们到了下面去看，一般的都是年龄大的人。这个不仅是这个蒙古民族是这样，比如像甘肃的那哈萨克族， 对， 也一样。你要到了 更 一样，你要到那儿去一看，很多的人到深圳，年轻人，深圳南方去打工，老人和孩子在。然后呢，也特别有意思，他们把那个过去的蒙古包给干脆没有地方放了嘛，那个哈萨克人也盖了一个蒙古包嘛，就放在公园里边，放在县城旁边的公园里边 了。 对，他们愿意喜欢到那儿去做。 看到， 他们自己说 甘肃的 玉骨族 人。 但是这个他这种改变呢，我就觉得对他们的生活，乃至于他内在的情感，或者说教育，这都有改变。你这不是小学老师吗？你对那儿的孩子有什么感触？ 我们觉得那个这个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内蒙古的这个在生产大队，就是纯粹牧区的深处建立教育的这种方针是绝对正确的。今天把这个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在更大的城市里集中教育，这个方式其实是错误的。 怎么讲？ 因为这个只有在他最基层的生产队这个地方来搞教育，才能让这个孩子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游牧文化，也不可能也不会受别的语言的这个侵扰，比如汉语的这个包围。他语言不存在别的问题。然后呢，他不可能离开牧野生产。包括我们小学本身自己用那点经费，我们都是小孩在这个羊毛季节的时候，我们自己赶上一个马车到草原上去捡那个飘散的羊毛。这个当年小孩勇敢的爱玩的小孩跟着我把我骑的马套在车上拉着捡了几天羊毛，捡了一车羊毛，这个羊毛卖的钱一直到我离开那片草原没耗完。这个钱没耗完， 重要的收入来源。 而且这个我们自己这个拿纸钱挖挖的。